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Welcome to Cyberpunk. Cyberpunk. Body. Where's my body? Soul. Where's my soul? Me. Where's myself? 欢迎来到2022年的城市游乐场。两位土味 Cyber 思萌、 艾科将在这里陪你度过53个周末、 24个节气、 31天法定节假日。 调休不算。 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声音，那么恭喜你，你的假期开始喽！ 娱乐最王牌， 欢迎进入城市游乐场园区 ，Enjoy， 尽情享受。 Shine 来自周杰伦以及九零蔡依林带来的《海盗》啊，这歌一下子让我就是很想把它送给今天早上依旧在周末早起的早秀二人组啊。 哦，我今天早上好像错过了他们的问候，然后事件是这样的， 说说， 然后在7点钟左右的时候，静瑜给我发了个信息说醒了吗？然后我说醒了，确实那会儿我刚醒， 嗯， 然后没想到我特别不争气的10分钟以后又睡过去了。 他是不是对你这个周末的作息有点误解啊？7点钟就问你。 啊，还是对我很不了解啊，所以就是郭 PD 给我打的那通电话我没有接到 啊。本来人家 KTV 现场要连线你，对不对？ 那可能是一嘴被窝味儿。 哎， 幸亏没有连接成功， 啊， 不然会吓到大家。 哎，就是我们这个今天啊，也是带来这样一个诚意啊，不光是说，虽然说早秀放了鸽子，但是呢，昨天晚上答应大家的事情一定是完成的。 是的，是的，就在刚才，上直播的前10分钟，我俩允诺，就是昨天晚上有一个这样一个事儿，就在6点到6点半的时候，我们开启了一个话题游戏，就是不能说我们和然后这两个关键词，然后我俩纷纷摆下了阵，然后我输了5个波比跳，你输了7个。所以我们已经把这段视频上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974对王牌，回复惩罚两个字，看到我们的刚刚出炉热气腾腾2022年的第一跳。 就是不瞒各位啊，刚刚这个在这个蹦整点啊，5点01分的时候，我俩坐在直播间都是都还是这样的状态啊。 我真的是好长时间没有运动了，我不像你这种运动达人，每天几乎都要去健身房打卡。我确实现在这种跳5个波比跳已经对我来说很难了。 我特别想问一问你，距离上一次做这种伏地挺身的动作什么时候？ 那可能是在去年的此刻吧。去年的3月。 哟，那你还不错啊。 对，每天坚持锻炼来着，那阵不是要恢复自己的身材吗？ 不错啊，我们在新年啊，大家想看到我们惩罚视频呢，可以随时在974最王牌来回复惩罚二字就可以了啊。 是的，是的，今天是39的第一天， 没错。 然后我们全国各地呢有一个说法叫数九寒天，那俗语是这么说的，3949冰上走，这是最寒冷的时光啊，所以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不然就像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一样， 谁呢？谁呢？ 你呀。 这个不要像我一样啊，这个嗓子哑了啊。那提醒大家，今天呢虽然说温度挺高的，但是下午包括晚上还是比较低的啊，最低气温在-5度左右，所以天气干燥，补水润燥，还要注意就是用火的安全了。 是的，是的，是的。哎，我刚才上直播之前我就特别想问你一个事儿，像你这种健身达人，然后如果在这种寒冷的天气之下依然感冒了，会不会觉得情绪很沮丧？ 我突然觉得男人也可以很脆弱嘛，男人也需要被关心嘛， 需要抱抱。 对啊， 周末玩具。 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周末快乐、我是思萌。 嗨嗨，我是艾科。 说起来这两天啊，就是这个数九寒天嘛，我就能感觉到2022年这个北京的天气包括寒潮降临确实很冷。冷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我前两天在这个某鱼平台上面就是出手了一件我之前可能没怎么穿过的一个棉衣然后呢就想觉得应该是把它出手让可能需要的人去，对吧，去使用它。然后从3号开始，因为那几天我没有看这个平台，然后从3号开始就有一个男生不断在问我，北京同城的发货吗？发货吗？ 什么时候 能不能改一下价格？发货 吗？ 从3号问到6号，我就能感觉到他的对那个棉衣的渴求啊，就真的应该是当时可能真得冻着了。 我猜是不是因为他觉得你的这个款式姣好，然后非常符合他。 什么叫姣好？ 就像你一样，这个健身的人 啊， 就是比较绑。 抱歉，我想到了真正的脚啊，我心想这跟脚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是气味相投？ 但是我是觉得你虽然是感冒了，但为什么影响到脑子了呢？ 嘿。是啊，就是 也是能理解，就是在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让人这个精神有点。 你够了还能不能好好的搭档了，是吧？ 好 对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周六的时候依旧还有一些新歌跟各位来分享。 知道。 今天这歌挺有意思的，如果只看歌名的话叫做阿斯巴甜。 阿斯巴甜是一种代糖，对不对？ 对，就是包括这两年各种代糖饮料就很流行，都是添加了一点阿斯巴甜，让你有一点这个甜味儿，但是没什么负担。 对，它是不是，我在猜它是不是就比如说在可乐里面然后添加阿斯巴糖，然后你在喝起来的时候它没有那种很甜的爽感，但是能尝到多多少少有一种代糖的感觉。 其实你给我的话我会觉得没区别但是真正爱喝这些的朋友来说他是能喝出来的，他觉得可能没那么好喝啊等等的。但是你看好多食物包括蛋糕包括我在想啊，就是开个脑洞，以后像什么糖醋排骨红烧肉会不会也会出阿斯巴甜版本的？ 那你说它会长胖吗？ 不会啊，阿斯巴甜是不会的。对， 那还挺好的。 对，所以这首歌很有意思，是来自无食物艺术团和常石磊的合作。 会不会有点甜但又不长胖呢？上个月11月的厂牌发行了无食物艺术团的首张创作专辑，叫做《夜间模式》。他们是由音乐制作人和作词人彭飞和李聪组成的。然后两个人呢，作为资深幕后的从业者，从名字在音乐的行业内就并不陌生了。 对啊， 而他们的才华也备受一众音乐人和歌手的肯定。 对啊，因为之前你像这个张小斐唱的《萱草花》呀，包括卡路里，就这些合作，他们在里面其实已经让这个整个圈内呢逐渐走红了。但这次呢，《夜间模式》这张专辑是以这个 City Pop 为底色的，就这种融合了古典乐、包括爵士乐和电子合成器器乐，主题各异的舞曲，还有都市抒情风格组成。 这两年特别流行 City Pop， 对，就觉得有种复古情怀的回潮， 对， 有一种这个舒适的都市的情怀在里面。 就是要把曾经我们听过那些很流行音乐的老歌，然后再重新拿回来，重新编制一下，或者说它有一种音乐的特质，我们再加上一些时髦的气质在里面。 对啊，这张专辑呢还邀请到了像于梦飞啊、郭一凡、常石磊、邓一伦，包括孟慧圆5位实力音乐人的助阵，所以我们今天听到这歌呢，就是来自无食物艺术团和常石磊的合作。 阿斯巴甜，你会喜欢吗？ 斯巴甜，无实物艺术团和常石磊的合作啊， 好听， 反正是吧，还不错， 五颗星好评， 五颗星啊，我也是五星啊，就会觉得，他们不光是这个融合的非常好啊，更多的是探寻的是我们这种生活当中逐渐被甜味快乐所包裹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是，确实，听出了一些工业糖精的味道。嗯，然后我特别喜欢常石磊这个人，无论是他的创作风格，还是他自己的这种音乐的表达， 嗯， 就好像你从他的这个声音当中能感觉到他的声音会被化妆。 嗯，哎，他真的是这样啊。 啊， 他对声音的音色是有一个修饰的感觉在里面， 就独特的那种塑造感。 嗯， 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说，为什么 City Pop 在40年之后还可以成为潮流？ 嗯， 就再次回潮。然后首先我们锁定一些关键词，比如说浪漫啊、迷幻。你一听到这种关键词，你就觉得哎，好像有种对味的感觉。 嗯， 或者你会想到一些画面，海滩啊、自由啊、宇宙啊。嗯， 还有孤独啊等等的啊， 就是总之有一种状态可能会切中你的心。 嗯， 所以有没有发现这些关键词在最近的音乐圈一直居高不下？ 对，比如说你看去年大家都也知道特别喜欢的那个情书申艺成的版本，其实就是把 City Pop 的那种曲风融合过来之后，让整个经典的曲子有了一种就是焕然一新的感觉。 嗯，对，有哪些乐队呢？就是我们频繁在节目当中推荐的，比如说 Happy Wear 啊， 嗯， 还有 Decca Jones 啊、环潮这样的乐队，它都是融入了一些英伦， 嗯， 还有民谣、梦幻泡泡的感觉。 嗯 嗯。 然后曾经还有文章是这么写的啊，就说如果就是你能够玩转 City Pop 这种曲风 啊， 啊，你这样的啊肯定不愁找不着对象啊，脱单就靠这个了，各位。 但又来了一个灵魂拷问，假如说啊，我们为什么会向往80年代的 City Pop 呢？ 嗯， 这是一个疑问句，然后也在反问一下我们自己。 嗯， 可能就在猜想说，在这种作品当中你会感觉到有一种对生活的仪式感。 嗯， 对吧？那我觉得仪式感的话，除了 City Pop 还会有爵士啊，爵士也挺有仪式感的。 爵士也可以啊，也在回潮嘛。 哦， 包括其实 City Pop 它更像是城市都市当中的一种就是繁华之外的孤独感。所以你像赛博朋克， 嗯， 就是高科技未来科技的浓缩之下，然后呢有一种这个人性里面的思考啊，也会有这种反差在里面， 是一种理想生活当中的都市生活吧。 嗯， 所以让它组成的是每一个可以变成唯一的午夜，每一段大胆尝试，敢去勇于付出的爱情。 嗯，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跟各位分享分享，就 City Pop 为什么现在在电台当中出现的频次这么高。 嗯， 包括乐队的改编也会偏爱这种曲风。 嗯， 喜欢的话也可以把你喜就是钟爱的 City Pop 的歌曲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啊哈， 两种方式已经开通了。这个聊天室找到娱乐最王牌，包括97次最王牌公众平台。我们就是跟这样的一首歌曲《阿斯巴甜》，你也可以开启你的打分模式。 一星到五星，你会给几星？我们在线等候各位的评分，上片花。刚已经提到了我们的那个 City Pop 的风格，然后又提到了咱们做的这种很另类的片花。 嗯，赛博朋克，来听听我们的2022的周末吧。 Welcome to Cyberpunk. Cyberpunk. Body. Where's my body? Soul. Where's my soul? Me. Where's myself? 欢迎来到2022年的城市游乐场。两位土味 Cyber 思萌、 艾科将在这里陪你度过53个周末、 24个节气、 31天法定节假日。 调休不算。 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声音，那么恭喜你，你的假期开始喽！ 娱乐最王牌， 欢迎进入城市游乐场园区 ，Enjoy， 尽情享受。 To get my thrills, I don't want no good advice, no devil in the skies. I just need one thing to keep me alive. 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whiskey, women of sin. Hey, but don't get me wrong, always count me in. But my personal power plant, my personal sound makes my motor run. It's my personal song. Goes like this.Goes like this. Goes like this. When I'm happy, when I'm blue, when I'm lonely, when I'm with you, when I'm angry, when I'm in love, when there is nothing. fancy clothes, champagne, big house. Don't need the VIP to make me happy. No matter if there's snow, rain, moon, or sunlight, my personal song makes me feel alright. So if you don't have one, find yourself your song and keep it in your head till the cows come home. Your personal power plant, your personal sun keeps your motor run. Your personal song goes like this. Or maybe like this. Goes like this. When I'm happy, when I'm blue, when I'm lonely, when I'm with you, when I'm angry, when I'm in love, when there's nothing, when there's enough. This is my song, always in my head. It makes me strong, my personal song goes like this. When I'm happy, when I'm blue, when I'm lonely, when I'm with you, when I'm angry, when I'm in love, when there's nothing, when there's enough. This is my song, always in my head. It makes me strong. 娱乐王牌家，周末看我的。 本周综艺导览： 闪光的乐队第二期，唐汉霄、马伯骞、王靖雯演唱漠河舞厅。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吗？看大雪如何晒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真有这天的话，你会不会奔向我？ 李玉刚 GA 芙蓉飞演唱爱的初体验。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请用指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地走，像长子一样等半年。 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在你身上也没有用， 没有用。 我可以还给我妈妈。 哎， 什么天长地久，只是随便说说。你爱过哪一点，你也说不出口。你解释起我吧，就把我丢一旁。天气热的夏天，心想安稳冬天。 张震岳、周杰琼演唱烦恼歌。 把自己当作跳蚤，谁也不值得交往，人间疾苦知多少，把海岛花落知多少。我不了 不了， 把一切看成玩笑。 OK， 吵吵闹闹想起大调，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中的背包，孤独的烦恼， 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 什么都不要。 一起呼啸，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要飘的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不能不敢去羡慕飞鸟，时间比我大，把欲望缩小。 娱乐王牌家，周末看我的。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一天的喧嚣和疲惫褪去，我们终于可以让内心的自己得以喘息。你可以放任大脑穿越到电影中的天马行空， 可以透过车窗感受这座城市的别样浪漫。 It's always the little things that seep into your soul。 当然你也可以收听午夜情歌。2022年每周一到周五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继续陪你到零点。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春晚大计划启动， 时间 2022年1月22日、23日， 地点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抢先看春晚，提前过大年，还有卡酷全阵容，动画全明星。 哦，完美！ 小朋友们，赶快加入我们的大计划吧！ 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电波 前排， 你整天闷闷不乐，我看到有很多麻烦的事，我知道、啊、好久没看到你开怀大笑，怎么了？这样不好、哦、开心就好，不要烦恼，就算全世界的鱼儿都被吃掉，我要陪鱼出食人鱼，然后你放到河里去，开心就好，不要烦恼，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就说逃跑，伤心了给我打电话，车带你去采花。你整天闷闷不乐，我看到有很多麻烦的事，我知道。 这歌叫做开心就好不要烦恼啊，是来自北京的一支刘鹏乐队啊，然后呢很有画面感，叫做熊猫眼。 哦，熊猫牙， 熊猫眼儿， 熊猫眼， 哎，对，熊猫眼。 嗯， 然后呢它不光是这个乐队的名字有画面感，它的专辑名字呢还挺有味道。 嗯， 叫全聚了德。 哦，我知道他们这个乐队。 嗯， 就曾经好像也登上过月下的舞台。 嗯，是吗？是， 对，好像是， 应该是可能在前面海选的阶段哈。 哦，有可能。 对， 就是看他们名字出现过， 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周六嘛，就是开开心心的啊，不要因为一些琐事去烦恼。 嗯，肯定开心，因为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还能听到那个欢乐颂的这个选段呢。 对啊， 嗯， 然后我们刚关了话筒呢，其实在就是听歌的时候在聊，刚刚在这个娱乐王牌家里面， 嗯， 听到了第二期闪光的乐队有很多其实可以谈的一些亮点在里面。 对对对，比如说大家非常熟知的最近就是频繁提到的一个人， 嗯， 周杰琼 啊，对， 他弹琵琶弹得非常厉害嘛， 嗯， 然后他可以弹琵琶弹到那种炉火纯青的地步，可以用它来当做那种怎么说，用弹出一种雷鬼的风格。 啊，挺厉害啊， 你想象一下这种重心合璧的感觉，其实还挺让你眼前一亮的。 就让我想起来之前班里面有个学生，为了就是学语文课嘛， 嗯， 文言文，然后呢专门去演示了一下这个所谓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在里面。 哦，嗯，还有就提到那个李玉刚， 嗯， 李玉刚也在那个围炉会的时候分享了他就是成名之前的一些经历， 嗯， 就特别的不容易。当然就是很多音乐人他都会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浮着的过程。 嗯， 而李玉刚他就说当时他不太敢跟家人说自己做的职业是什么， 嗯， 所以呢他都一度瞒着家人说自己是做玉米生意的，跟朋友 做玉米生意的。 对，然后所以母亲每次在他临走之前就想说，哎，那我送你去火车站吗？ 嗯， 然后他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后来才知道说他是在每一次回家因为瞒着家人， 嗯， 所以他的戏服都会寄存在那个存包处， 就火车站的存包处。 哦， 放在那儿，等走的时候呢再去存包处取出来再回去。 对 吧， 所以他如果要是母亲送他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取他的戏服了。 哦， 所以当某一天站上星光大道的舞台那一刻，他知道他这一切都瞒不住了。 嗯嗯，所以一下子可能家人后来也慢慢接受他作为一个歌手的身份嘛。 是是是，因为他这个我觉得他还挺不容易的，就是因为刚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大众的审美不是趋于这个方向的。 嗯， 就是现在大众审美的包容度非常宽广。 嗯， 然后我也非常就是佩服他的这一点，就是能够坚持自己，嗯，顶得住很多的压力和舆论。 嗯， 坚持自己的一种风格，所以他曾经有首歌就是刚好遇见你，那首歌是写给自己粉丝的一首歌。 对对对，嗯，很火嘛。让我想起来今天我在路上看了一篇推送，很有意思，新周刊总结了一下2021年的十大反卷现场。 嗯， 然后提到比如像利路修，对吧，就是一个就是大家不要给我投票了啊，我对这个不感兴趣等等的。他提到了一个北大硕士脱口秀的演员叫做鸟鸟。 嗯， 按理说也是比如说学历很高，就是职业啊包括以后的职场一片宽广的， 嗯， 人家就选择了这个脱口秀嘛，看似好像不太有保障的一个职业。 嗯， 那他就说就是我不想就是参与到就是大家既定的那种职业的规划当中了， 嗯， 我只希望选择一个快乐的。而且还有人提到了就像包括歌手这个职业或其他职业，反卷不是一个说我要躺平， 嗯， 或者我要拒绝跟别人怎么着，就可能还我要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一些事情上， 专注， 真正热爱。对了， 嗯， 热爱其实很重要，专注很重要。 是，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反卷这个，就是内卷这个事儿，它其实一直都存在的。 嗯，对， 对， 然后只要有集体，只要有人类，它都会存在一定的反卷内卷。 嗯， 但是反卷的出现，我觉得是特别好。 嗯， 就是让别人，让我们每一个人吧，个体都能够专注于自己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对， 不用跟别人比，只用跟自己比就好。 我们只做自己的卷心菜嘛。 我不想一个人跳舞，这首歌是来自大鹏乐队的新歌，是第一支他们男女合唱的歌曲啊。 嗯， 他们也想对所有的整个世界要说，就是如果此刻你感觉到眼前的路有点迷茫的话，那希望听完这首歌能够眼前宽广。 如果我们一直走过了世界末日，像野人坐在银河边，我会为你读首诗歌，你有足够时间起舞翩翩，还是算了，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请不要与我说再见。也许是我让你伤心，我心里也在冒烟。我努力的 克制，尽量要保持冷静，不在公共场合发疯。 发现乐队啊，包括跟一些影视啊，就是 IP 也都有一个共性在里面，就是在创作当中基本上最后都会归到一条路上啊。就是比如说速度与激情去年的第九部，最后呢恨不得把车都开到太空去了，然后乐队呢也写歌，动不动也是就要冲到宇宙里面， 就是飞了。 哎， 但是可能就是那个地方是未知的、 嗯、 然后或者说现在我们已知的部分比较少， 嗯， 大家就愿意去往未知的方向去探索， 反正都得逃离地球是吧， 想象、 啊、就得飞起来了啊。像刚刚那首歌你会喜欢，叫做我不想一个人跳舞，来自大粉乐队的新歌、嗯、 对，我们周末版的娱乐装盘呢想为大家打造的一种感觉就是城市是一座游乐场， 嗯， 所以刚才我们路过了光影园区，转身左转，我们下一步进入到运动场区。 最王牌周末版演出探店吃吃喝喝，好剧推荐，和你分享的同时也期待你的种草和拔草清单，我们只要真实感受，不准不开心。 嗨，各位，周末快乐，我是思萌。哎，那么如果说你在本周五呢有收听我跟艾科的直播，有在我们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听歌二字呢，你就能够收到的是我跟艾科分别推荐了一首歌曲嘛，啊，作为我们这个春娇与志明的板块啊。当然我们还配了一张图，你看它配的就是那种特别的文艺啊，少女啊，又是那种油画的唯美感等等的。那你看我这张，好多人就觉得哎，这个有点奇怪啊，感觉思萌好像穿着奇装异服被吊起来的。这个就是我们啊本周要推荐各位去打卡的一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呢位于丰台区西三环附近北京南站周边的一个这个室内的场馆啊，很有意思。我一进去呢就看到各种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墙上写的什么定力萌、怪力萌啊、耐力萌、暴力萌啊等等的趣味萌，就各种各样的萌啊，很奇怪。但是你一听这些你就大概能猜到，就是在室内当中的这个场馆的项目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而且可以挑战你的各项身体素质，就特别适合大朋友啊带着小朋友去那边享受一下午的感觉，去打发一下时间，然后畅快的去感受到运动的魅力啊。那么我在去之前呢我还专门做了一下功课，就是看到有人留言嘛，就说哎呀这个地方对于这种常年运动的男生来说呢基本上没有什么难度吧，然后我也觉得应该很简单，但是当我站在这个9米高的蹦极跳台上的时候呢，我突然觉得哎，这个心跳怎么有点快呢，我甚至还觉得嗯，男人其实你也可以很脆弱哎，真的是这样啊。虽然说它的保护措施做得非常到位啊，但是也是有一些这种刺激的项目在的啊，包括蹦极啊，包括高空索道，然后还有像这个攀岩等等的，这种的话都是推荐大家啊去那之后穿上护具之后先去排队玩的，玩完之后啊我们可以再玩一些佛系的项目，一些有趣的可以小伙伴之间 PK 的，比如说啊开摩托车，比如说 VR 的竞技射箭啊，还有就是你还记不记得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面00后杨倩拿下首金的项目10米气步枪啊，我们在整个场馆当中还找到了就是可以体验到空气枪射击的感觉，去享受这种运动的魅力啊。我在整个10发子弹当中一共拿下了94分，应该是比较高的分数了，而且呢平均每一枪的发射时间只需要2.3秒，所以大家如果去的话可以记住我这个分数跟我 PK 一下啊，如果你超过我了一定要把你的图拍下来，然后呢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晒出来啊。那么同时呢这里面还有像跳舞机啊、蹦床公园啊一些小的项目啊我都玩了，所以我也会把里面的一些剪辑好的视频现在呢通过关键词的形式在公众平台上和你分享，你只需要关注974最王牌啊，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蹦极二字就可以收到我的这段体验的视频了。当然啊想要了解到更多的这个场馆的信息，包括位置啊地点啊等等的，我也会抛在我们的关键词的后面和你分享。好了，今天的分享暂时到这里，这绝对是一个在冬天避开天寒地冻去享受室内运动的最佳去处之一了。我是思萌啊，致力于在周末为你寻找更多有趣的打卡地，我们下期见喽。 注定严肃。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啊！刚刚我们在这个王牌体验里面跟各位分享了一个适合在冬天去的一个室内的运动场馆啊，就大家可以在九七的最王牌来回复蹦极二字来收到我的一个小视频， 是， 因为好多其实有些项目没法拍，就因为它可能要考虑到你的安全，所以不提倡你带着手机进去的 哦 啊，但是必须说这个不能说猛男娇羞啊，至少站在上面这个腿抖是有的啊， 还是有恐高的， 哎， 毕竟你是坐过山车都会恐慌的人， 啊， 能理解，特别能理解。 下回不要强调这个点，显得这个很丢人啊。 还好吧，现在应该已经克服了这个困难。 我觉得很多小孩子可能玩过山车都比我厉害。 对对对，听说前两天好像某一些朋友，去又再次去到了，体验了一番这个过山车呀。 嗯， 你是不是那一次又重新坐了两回过山车？ 三回。 三回吗？ 对，我唯一庆幸的是那天没吃多少东西，还好是饿得肚子上去了啊。所以真的，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这种就是刺激的项目里面，每个人真的不太一样。 嗯， 哎， 体验感不是很好。就是如果要是恐高或者有像思萌一样比较晕车的朋友， 嗯， 然后去到上面体验感会极差无比。 哎， 所以现在这个天儿也不太适合去环球影城了。 对对对，太冷了啊！但是有一些室外的这个地点也是推荐大家去玩一下的啊。 比如说呢，八达岭， 嗯， 可以去滑滑雪。 对啊，这个全教学的滑雪场呢，目前呢也是在我们的冬奥会主办地延庆区这边啊。 嗯。我们关注到八达岭滑雪场的项目已经全面上线了，可以去感受一下池生在雪道的酷炫，或者带着小朋友一起去体验一下和雪花的亲密接触。他们其中项目有雪地摩托、雪地坦克，还有雪圈、冰车等等等等。 嗯， 好像付费的方式也有三种。 对， 就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的微信官网。 对啊，就大家自己有雪具的可以带着过去，或者说到那边去租也可以啊。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带着孩子们去玩玩雪，真的是北方孩子们的一个最大的福利。 说到这我就特别遗憾， 怎么了？ 虽然也是北方吧，就北方有点偏西，西北。我对于这个滑雪体验特别的少，几乎可以说为就成为空白。一两次那个滑雪初体验其实不算什么，但是我特别喜欢关注一些滑雪的博主，我就是关注到有一个叫铁豆的一个博主， 一个女孩 特别逗，她前两天分享了一个视频，就是在雪场里面给大家送外卖 啊， 哦， 还可以这样玩？ 那可能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是有广告植入啊， 嗯， 但是他就是可能在他们那个群里面会说有谁想要什么，我可以帮你去送。 哦，所以是速闹雪场，大家这可能正在滑雪的时候，就会拍拍你的肩膀说：“哎，你的外卖到了。” 啊，对， 哟， 路程非常的短， 这个很考验大家的技术啊。 对啊， 啊， 但是雪场会不会有外卖呢？我也很好奇。 很难很难，对， 也 不要为难我们的外卖小哥了。 好， 对。 但是我关注了这个八达岭，他们这个滑雪场呢是比较好的，是它有一个就培养孩子的一个体验，就冬令营的项目。 嗯。 然后六期已经正式结束了，收官。然后现在可能正在进行的是第七期， 所 以就是在那儿可以居住六天的时间，它是包食宿的。 哦，我看到了有一些，比如说像教你离式转弯呐、平行转弯呀、像单板的换刃、刻滑等等。 嗯。 我看聊天室里面像李小乐啊，还有谁都提到了，比如说寒假快到了，就可能就意味着要带着家里面的小神兽啊，出去转一转，打发打发时间，陪他玩一玩了。真正考验家人们的体力的时刻到了。 好的，那接下来我就要发一张图片了， 在我们的发什么呀？ 天天聊天室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八达岭我关注到的他们2021年到2022年的一个雪地图。 嗯。详情可以赶快登录啊，我们的聊天室找到娱乐最王牌，咱们就是聊到哪儿就把这样的一些图片图文并茂的分享给大家。 时间过得快 You already not by my side Far away 走太远 I can't turning back 我想要的你们永远不明白 Be like Travis like a mama I can fly是的我不曾变心和当初一样坚定无所谓我还年轻、我感谢那些陷阱伤口愈合更坚硬竟然是近代甜蜜、Yes, I know this time, what to say Won't be gone for a holiday Cause I've been going through a phase More money, more problems Feel like I'm big though People's cheating, backscribe They want me die slow I'm made it out of town, I made it out of city. Watching me bossing, all my exes wanna see me. Ain't coming no suicide, baby, I ain't zombie no more. Mask on, these people just be Valentino. 15 turn to 30, my mob's getting big, dog. East side of the town, we're vibing in the six now. It's far away from my hometown, see me going lit, dog. Far away, far away. She's in my life.感谢那些陷阱，伤口愈合更坚硬，竟然是近代甜蜜。Yeah. Run, run, face it on, me and section, 把你震破防。On the small town road, 径直往前方走。Too much nasty hoe, too much stumbling block, rage blood and rat, I'm in you be dead. 吞掉你的粉，然后口袋变更 fat。Give me the kiss, my baby. Over the game like Katie. 当黄昏的掌声都褪去，那时还有谁会留下来陪你？时间过得快 ，You already not up by my side. Far away 走太远 ，I can't turn back. 我想要的你们永远不明白。Travis, look at my mind, I can fly. 是的，我不曾变心，和当初一样坚定，无所谓，我还年轻。Yeah, 我感谢那些陷阱，伤口愈合更坚硬，竟然是近代甜蜜。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Oh my God, I can't believe it.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从2008到2022， 与双奥之城共赴冬梦之约。 拥抱冰雪，共享欢乐， 期待冬奥健儿的荣耀时刻。 北京音乐广播迎冬奥特别策划，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让我们一起用歌声 为冬奥健儿加油。 这首致敬勇士由音乐人小柯创作词曲，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颁奖仪式的推广歌曲，也是一首向勇士们致敬的歌曲。 你像一道闪电，刺破了终点， 欢呼瞬间融化满山冰雪。 歌声当中，我们将时间拨到1992年，从奋起直追到崭露头角，中国代表团终于在1992年第16届冬奥会上实现了零的突破，而创造这项荣誉的是女子速滑名将叶巧波。 现在马上就要到达终点了，那么中国选手叶巧波以40秒51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叶巧波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是我国在冬季奥运会上取得的最好的成绩。那么这块银牌呢，使我国的冰雪项目在冬奥会上实现了奖牌零的突破。 啊，我是70年代初期就从事滑冰运动了，在那个年代还是在户外湖泊河道进行训练，有的时候不小心会掉到冰窟窿里面。那个年代根本没有想象我们国家我们的北京还能举办冬奥会，所以作为一个退役的冰雪运动员是特别骄傲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 雪花 雪花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嗨，朋友。2022年了，祝你步伐轻盈，面带笑容，阳光在怀里，脚下也生风，三餐有伴，一路平安，回家有温暖，工作很简单。 阳光转换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早安音乐秀， 娱乐最王牌，2022，朝思暮想，有爱有伴有能量。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 憾少见，有谁如人，真是让人不开心的。也是相爱的两个人，也是容易让彼此太累了，放手了，不值得，不要了。等下寂寞的恋人啊，试着辛苦的去了解，却是遗憾少见。有谁如愿，真是让人不服气啊。越是相爱的两个人，越是容易让彼此太疲惫了，放手了，不值得，不要了。 18:05，进入到这个夜幕降临的时刻之后呢，我们听到了这样一首慢情歌，来自 Carrie 莫文蔚的《寂寞的恋人》啊。 哦，寂寞的恋人们，你们在哪里呀？ 你们堵在哪里呀？ 寂寞的恋人，还有一些我们要问候单身的朋友们。我们希望在这个周末的时间都能够两座孤岛合成一个大陆 啊！哎啊，也行啊，是吧？强行连到一块了啊！但是我们希望呢，更重要的是用接下来这个板块弹唱的环节，去用艾柯的声音和指法撩拨各位的心弦。 那算了，还是分开当成孤岛得了。 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周六快乐，我是思萌。 嗨嗨，我是艾柯。接下来要送上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你看大部分朋友都会唱的歌啊，听不到。这首歌送给像我一样这个耳朵不太好的朋友。因为前两天刚好去做了一下这个耳朵的复查，然后万幸啊，就是今年没有就发现它里面长了一些东西，那就还好。 对对对啊，这心里面终于踏实下来了。 对，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身体，要做一个爱自己的人。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你能够享受一个甜蜜的时光。耶嘿耶，你为什么在我旁边贼贼的呢？ 我要帮你翻谱子，谢谢。 可以不用了，没事，我自己来啊，拜拜，走。夜黑夜寂寞的夜里，起身起对自己生气，软弱的电话又打给你，想听你那边的空气有什么精彩的话题，你还是温柔给我完整的距离。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大，为何我要往你无处逃。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小，为何我的真心你听不到。 再来一遍吗？ 会很会伪装我自己，你不该被我的秘密沉重的给我微笑给你，奔狂奔空旷的感情，走暴走暴走的伤心，透明的叹息，最后还是我的秘密。 上音效，耶、yeah! ！Dorino， 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大，为何我要往你无处逃？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小，为何我的真心你听不到？ 谁说的？我们听得到啊！就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这个感谢艾柯唱了一个，我觉得应该是所有电台 DJ 的噩梦吧。 为什么？哦， 听不到。有多少电台 DJ 同事们啊，在路上听节目，就是，曾经做噩梦，打开话筒怎么就说不出来话，说不出来声音？ 是啊，我有一个同行朋友，然后之前是在海南的时候，然后跟他同台主持一场晚会，当时真的出现了让我就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幕 啊，怎么了？ 我们俩作为这个开场主持嘉宾， 嗯， 同时出现。他的麦是有声音的，但是他说话说不出来声音了 啊、 嗯！就那一刻，你知道，差一点就尬在台上了。 嗯， 幸好那个时候的我呢，特别的机智，临场发挥了一段，就把这段就过去了。但下就是到台下之后，我还真挺担心他的。就那一瞬间他会有一个声带的应激反应， 嗯， 就可能太过紧张，然后就发不出声了 啊！我以为你是怎么做的呢？当时临场反应， 嗨，现场的各位朋友们， 哎呀。有点心疼现场的观众啊， 应该心疼我好吗？差点我就尬在台上了。 哎，特别好啊，就好多人就在聊天室里面留言，就说这个荧光牌包括这个就是灯牌为你准备好。 哦，不用我准备啊， 哎、 我替你们准备吧、 但是知道大家这个庆祝的心情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1月1号起呢，北京市实施全程啊这个禁放烟花爆竹的。 嗯， 包括呢春节期间呢，北京也不再设立这个烟花爆竹的零售网点了。 对， 所以我们请广大的朋友们啊，咱们这个积极支持北京市这个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工作， 从自身做起，遵守禁放规定，自觉抵制非法烟花爆竹。 嗯，今天艾科的弹唱你们听到了没有？听到了，在聊天室里面点个小心心啊，让我们也看到他。Chuck Berry 带来的 Big Boys。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就连快干脆熬夜不痛不痒，让一种悲伤还得空气，长得这样最 热恋爱情最后也不痛不痒，像一张被伤害的空气，让不着嘴也别委屈，都喜欢分享没有人分担，到哪里都是死线，仍然是我唯一的家当，我要逃亡。我想你话末日中的优雅，安静的在沙发，狂风中的废话，你在哪又绽放在哪，我想你话我想你话末日中的优雅，安静的在沙发，狂风中的废话，你在哪又绽放在哪，我当然愿你相信这一种不真实物的呼吸，我知道吗，只是我的想象，我知道你一直不肯陪我流亡，陪我流亡，我是你家我是你花，我路上的优雅，把天天的潇洒光刻中的废话，我在哪就找不到哪，我是你家我是你花， 这首歌是来自魏如萱，如果你对她的定义呢只是在香格里拉那种小清新的风格，那你就错了。 嗯， 她其实还挺多元化的， 男人很狂野啊。 嗯，就是这首歌给我当年带来这个冲击力还是比较强。 嗯， 因为很多年之前我关注她的时候是那个有一张专辑叫优雅的刺猬。 嗯， 然后当时也是因为制作人的原因吧，就是觉得整首整盘专辑听下来都非常的听感度极高，然后时隔很多年之后，包括今年他去年他出了 Have a Nice Day， 对 Have a Nice Day 里面的好多歌也不错啊。 对、嗯、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如果喜欢这首歌的话可以加入在自己的歌单当中。 嗯，我们在这一时段进入的其实是我们这个周末游乐场的音乐园区嘛。 嗯， 对，大家就可以就是刚刚听到艾科的弹唱也好，包括我们分享的歌曲，以及接下来还会有一些线上的演出资讯跟各位聊聊。 对对对，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是还是不鼓励大家去线下聚会了、 嗯、 我们线上可以云视频看一看这个 live show， 然后关注到落日飞车将会在1月19号20点线上直播，大家可以在草莓学用者的视频号关注收看。 嗯， 自从他们被大众熟知以来呢，好像有一个词就跟他们有了密切的关系，那就是浪漫。嗯、 对啊，很多人说这个他们的歌曲就自带有那种复古啊、迷幻之感。 嗯， 在这种舒缓放松的旋律里面，有一种无边无际的浪漫。 对，除此之外，很多人会觉得哎好听， 嗯， 然后也是他们音乐带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吧。 对， 因为就是他们比较著名的沙发音乐那种感受嘛，就像我们经常会说的，有一种你瘫在客厅沙发自己家很舒适的那个沙发里面软绵绵的陷下去的感觉， 就是葛优躺会听的歌啊。对，落日飞车，所以呢感兴趣的话可以再关注一下1月19号晚上8点钟这样的一个能够带给你温柔和舒适感的线上直播。 对，还有一个就是五条人将会在1月12号20点线上直播、 嗯、 也是在草莓巡游者的视频号可以关注收看。五条人有人这么介绍，他们的英文名叫做五条人，而不是叫 Five People。 这个确实挺难起的啊 ，Five People 也挺奇怪的啊。 Five People 不奇怪啊， 啊 就五条人我觉得才奇怪。 就他们身上是这种就是南方大地的浓缩汇聚啊。 对。嗯，因为他们是来自广东海丰道山的靓仔嘛， 嗯， 然后有人给他们起了一个这个歌曲的分类，叫做 Canton Pop。我们还特意去查一下什么叫做 Canton。Canton 的意思就是广州的意思， 广州 流行 Canton Pop， 有劲歌舞曲新浪潮。 嗯，后面还有后半句呢，说完了。 中国迷幻摇滚土特产。 我觉得土特产 人 啊，土特产三个字最适合这个五条人的气质了。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就是他们会唱自己身边那些小事。 对， 嗯， 像什么梦幻丽莎发廊啊、 嗯、 道山靓仔啊，都是他们两个人这种合作啊、 嗯、 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1月12号，反正你在下周了嘛，还听到在最近的时光音乐会当中的一次不错的表现，郁可唯带来的水中花。 曾经来自天空，随一风吹落，无人回首中，换来万物也 似水年华流走，不留一踪。我看见水中的花朵，想要留出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夜色。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意留出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已坠落，不惧深情早已成空。这流水悠悠匆匆过，谁能将它片刻挽留？看回飘零的花朵，尘世中无从寄托。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仿佛是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往日深情 水中花，这是普通话版本来的郁可唯啊、嗯。昨天也看到了，像昨天晚上应该是这个时光音乐会的最后一期， 嗯、 包括飞儿啊，很多人都已经重新回到这样的一个舞台上面，跟大家一起团聚了一下 啊。好，如果关注这个综艺节目的朋友可能会比较熟悉， 嗯。 好像你刚才听放的那个版本，郁可唯他现场的时候有一句歌词不是唱两遍吗？ 嗯， 然后他就说，他说其实我刚才进错口了， 嗯， 他唱错了，然后但是现场的所有的朋友都觉得，哎，没问题啊，很顺畅，就这么过去了。 这个也是我们听你唱歌的感受啊。 啊，这么高的评价了都。 你每次都关话筒，哎，我刚刚是不是弹错了，没听出来？我们听出来了，但我们习惯了。哎， 好了好了，来听下一首我特别喜欢的歌，科恩老爷子。嗯嗯，有人是这么评价他的，就是，就曾经的那个他啊，还在的那个他， 嗯、 是80多岁的老爷子，然后念着歌词，年入百万。 I was lost, never mind. The treaty signed, I was not caught. I crossed the line, I was not caught. Though many tried, I live among you, well disguised. I had to leave.My life behind, I dug some graves you'll never find. The stories told with facts and lies. I had a name, but never mind. Never mind, never mind. The war was lost, the treaty signed. There's truth that lives and truth that dies.The songs we made, understands. A husband leads, a wife commands. And all of this, expressions of the sweet indifference some call love, the high indifference some call fate. But we had names more intimate, names so deep and names so true. They're blood to me, they're dust to you. There is no need that this survive. This truth that lives and truth that dies. Never mind. There's truth that lives and truth that dies. I don't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我们北京见》，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55位世界冠军。 全包园西三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南非金斯坦木的家具。 全包园东五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价值过万的智能卫浴。 全包园北四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套。 送啥？ 并送你整装款只减30000的超值福利，当开业见面礼。 这么多重福利，去哪个店更合适呢？ 打400-606-8866，让接线员给你导航，离你更近的全包园。 更近的就是更实惠的。 400-606-8866，全包园新年新店，全程热恋 活动详询店内。 我一路向北，离开寒冷的季节。 对，向北，别开太远啊。 为啥呀？ 你不是嫌现在冷，计划开春装修吗？可以到全包园北边新开的旗舰店转转。 啥时候装，啥时候再看吧。 可不是啥时候看，啥时候都有开业特惠啊。正所谓年前抢到大优惠，年后开工不排队。 那开业到底有啥优惠啊？ 据说有10项超值福利，你打400-606-8866，让客服给你盘点。活动详询店内。新年开新店， 力度不一般， 让利幅度大， 就限这几天。 为庆祝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开业，即日起凡拍下全包园任意店面新年新店全程热恋主题画面，即可兑换车载应急包一套，送完即止。 开业期间签约还限时免费送定制家具，送智能电器，送防盗门，送全屋暖气， 三店同享全程热恋。 打400-606-8866，详询离你更近的全包园吧。 活动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 最前排， 时刻听到的是来自帆布小镇带来的《从远方奔赴一场》。 他们的这张专辑封面呢，也是用那种，和我画的比较雷同，也是那种简笔画的风格。 嘿，和你画的比较雷同， 你看嘛，是不是？ 啊，那确实画的感觉还不如你的啊。 然后专辑封面的这句话我特别喜欢：那些蓝色的海里吞噬着日月与繁星。你就觉得夜间然后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就会有无限的遐想空间，无论是你一个人在驾驶着车辆也好，或者说你一个人在家听着收音机，或者和家人一起听着收音机也好，这种感觉都是很妙。 你还记得你在去年就是在我们的周末档的节目里面留下了一句就是四字真言， 哦，别说了， 丰富的夜。 行行行行， 哎， 好，接下来我们要推一些我们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曲。 哎，对， 要来到了春娇与志明的环节。 嗯，那么稍等一下啊，先摁住这两位啊，春娇与志明，我们关注一下是歌剧《图兰朵》这边，作为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未竟之作嘛， 嗯， 长达五年的呕心创作，那么也是凝结了作曲家的毕生心血。 对，2008年的时候，国家大剧院力邀著名作曲家郝维亚为这部歌剧版本完成了未完成的交响曲续创，然后成为世界范围内第三位续写者，以及首位续写图兰朵的中国艺术家。 嗯，那么1月18号到23号呢，国家大剧院版的图兰朵将11度归来，那么共同邂逅这位刁蛮公主。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详情关注国家大剧院。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来，接下来我们要上挑剔公主了，那就是我们的春娇。 嗯， 有请。 我还是不太适应这个称呼啊，一说起来春娇杨千嬅那个形象，然后跟我扣到一块儿啊。但我今天推这首歌其实很简单， 嗯， 而且好久没听了，大家肯定是能够在车厢里面大合唱的。 嗯， 我今天想了一个场景，是在商场里面， 嗯， 大家坐在小板凳上排队等着进餐厅就餐的一个场景。 嗯， 因为我会觉得周末嘛，你不管到哪里一定是有排队的。 嗯， 而且特别是你很想去解锁去拔草的一家餐厅，很好吃，可能跟别人就是推荐了好多遍了，但是你依旧要忍受可能说这个排队的过程。 哦， 一旦排队时间太长的话会有点急躁啊等等的。但我希望这样的一首歌，可能短短的3分多钟，希望大家稍微让心情静一点点，然后呢准备好去享用一会儿的晚餐就好了。 That i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来自方大同的改编版本。作为春娇与志明的板块，也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 听 对听歌到我们974最王牌的公众平台上。 If I had to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near meDays would all be empty. The nights would seem so long. With you I see forever, oh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it never felt this strong. Our dreams are young and we both know they'll take us where we want to goThen your love,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利普斯说这歌闭着眼唱啊， 这么熟了， 特别熟啊。 嗯，现在继续可以回复关键词听歌到974对王牌。然后志明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法语歌， 张志明啊， 张志明 啊，你要学到人家电影里面的这个张志明。 好好好，张志明今天要分享这首歌。 来这样的一首歌曲啊。 对，是来自 Carla Bruni， 就听起来这个声音就很贵的 哎呀，今天这个开场词不一样啊。 没有，真的我特别喜欢他，因为他的嗓音非常特别。 嗯， 然后呢是2000年前吧，然后有一次我从坐那个红眼航班， 嗯， 从首都机场回到家的这个路上， 嗯，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的心情是特别的迷茫， 嗯， 然后又是一个人，你生活在这个城市，你面临的这一切都是未知的，这一年你即将发生什么，你要面对一些什么， 嗯， 然后最难克服的其实就是人性的那种孤独感。 嗯， 无意当中听到这首歌曲从我的耳机里面传出来的时候，确实给我的心情带来一些亮色 哟啊， 就瞬间觉得很开心。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今天带来这样一个作为志明的推荐，对吧？ 对对对 ，Carla Bruni 这首法语的歌曲分享给你们。 Comme envoûté, comme charmé, lorsque j'arrive, les femmes elles me frôlent de leur regard penché. Bien malgré moi, oui, je suis le plus beau du quartier. Est-ce mon visage, ma peau si finement grainée, mon air suave?Est-ce mon allure? Est-ce la grâce anglo-saxonne de ma cambrure? Est-ce mon sourire? Ou bien l'élégance distinguée de mes cachemires? Quoi qu'il en soit, c'est moi le plus beau du quartier. Mais prenez garde à ma beauté, à mon exquise ambiguïtéJe suis le roi du désirable et je suis l'un des habillables. Observez-moi, observez-moi de haut en bas, vous n'en verrez pas de comme ça. Je suis le favori, le bel ami de toutes ces dames et de leurs maris. Regardez-moi.Je suis le préféré, une belle victime voudrait se pendre à mes lacets, ça les abîme. Les beaux messieurs, eux, voudraient tellement me déshabiller, ça les obstine. Bien malgré moi, oui, bien après moi, je suis le plus beau du quartier. Mais prenez garde à ma beauté, à mon exquise ambiguïté. Je suis le roi du désirable, je suis l'un des habillables. Observez-moi, observez-moi de haut en bas, vous ne verrez pas de comme ça. Je suis le favori, le petit chéri de toutes ces dames et leurs maris aussi. 一首歌都可以慢慢听， 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让我一生都有关于你。 我好想你再去 幸福吧。 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这旧情话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没错，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刚刚听到的来自就是春娇与志明这个板块特别推荐的歌曲啊。 是是是是、嗯、然后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回复关键词听歌两个字到974最王牌，就收到两个视频。有时候我介绍它就是不知道该怎么介绍，因为我特别想说这是两张会有音乐有声音的图片。 嗯 嗯，而且今天这张图片呢也是我在车上的时候画的， 就是你昨天跟我们推荐过的这个油画笔对吧， 油画棒 啊，油画棒、啊、 对。今天我就发现哎，在车上闲来无事的，要不来小画一个我的这个简笔画。 嗯， 笑纳笑纳。 我记得亲戚是怎么给你留言评价来着？ 哦，我们家亲戚特别会说话、嗯、因为我哥呢，我先说一下他的这个前缀啊，他是一个特别喜欢画画的人，而且他特别擅长去画那个花鸟鱼虫。 哦，哎，那个很细致的啊。 对对对，他描的就很细。然后他评论我是这么评论的，说哎，你这个画看起来这画风特别的时髦。 怎么感觉这俩字得琢磨一下呢？ 我说我是该开心呢还是该开心呢，这画风有点时髦。好吧， 嗯， 反正简笔画就是为了解压。 对，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喜欢这样的歌曲或者说视频的话，一定要帮我们多多转发一下、 嗯、 发在朋友圈里面，或者是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人啊、 嗯、 群里面。来吧，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 Bruno Major 带来的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周末你认为最美丽的事情是什么？ Beautiful thing that I 通过关键词已经在平台上看到好多人啊，包括袁博啊、双燕、三木，还有 Z 啊、CZH、纪星、紫海之蓝，都已经在这里面索取到我们这次的《春娇与志明》的歌单和视频了。 对，记住可以回复“听歌”两个字到974最王牌，因为每天我们会把这个关键词的内容进行一个替换。 嗯， 所以昨天没有索图的各位朋友，就今天只能索到当日份图片了。 对，昨天就错过了啊。 嗯，接下来来听一首歌，我记得我前段时间还分享过这首歌，是这个组合也是双人的音乐制作人组合， 嗯， 他们也很有意思。这个名字叫 Zazazu， 我不知道我发音是不是很标准啊， 嗯， 因为它是一个西班牙文， 嗯， 然后当时我就看这个有点像 ZZZ 合在一起那种困了， 就是 要睡觉的感觉。啊，这首歌很好听，叫《我所有的夜有所梦》里，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 Zazazu 翻译用西班牙语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怦然心动"， 怦然，哎呦，很浪漫啊！ 啊，所以这种歌我觉得，哎，是不是特别适合佐餐呢？尤其周末的时候佐餐，来聆听一下这首歌 Zazazu，《我所有的夜有所梦》里。 只要找一颗星星摘下来送给你，想你我每段夜有所梦里第一是要找一朵茉莉天亮前寄给你啊，多少次梦醒才换了你，所以我请你不敢忘了你，只有你才愿意收留我停在梦里用尽了力气，只有你才可以倾听我所有悲喜，留住你啊，多少次梦醒只是白费力气，因为不是你，白费力气，啊，I love you baby。 我所有的夜有所梦里来自 Zazazu， 是这么念的吧？ 应该是。 对， 所以收音机前会西语的朋友是不是可以纠正一下我们这个怦然心动用西班牙语该如何发音呢？ 在三九这一天啊，我就听到这个歌特别有一种这个周末惬意的感觉 啊， 而且更让我开心的是这个看到了一个资讯啊，说今天是这个苏东坡的生日 啊， 也有人统计过啊，这苏东坡呢我们都知道就是文采非常好嘛，包括学了很多课文，然后说在他的文中出现了40多次呵呵， 为什么？ 人家 是真的那个口字旁的呵呵吗？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表达一个语气嘛，语气达人，语气助词达人。 他是什么什么呵，还是什么呵什么？ 那不知道了啊。 就是一个相当于冷知识吧，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啊。 好，没有用的冷知识又长了一个。 对啊，提醒大家 文学家。 对，哎，这个明天九号呢，云量增多，天气阴沉，那么最高气温在4度上下，是有点冷的。 是， 所以提醒大家在户外呢注意防寒保暖。 对，所以今天晚上的如果要是没有什么太多事情的话，可以就选择在家度过，或者说和2个朋友聚完会之后，抓紧时间打车回家， 哎， 开车回家。 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思萌， 我是艾科。最后一首歌我们来有请出大都会乐团，天儿晴，但是会感觉到有点风，所以要注意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新的一年正午时分，一样的阳光，不一样的律动。 Now let's get to it， 敞开心扉，感受音乐的脉动，迈开脚步，探寻生活的潮流。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Let's do this。 2022年全新开启，听见都市的节奏。 听歌猜装修工种， 来吧。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你点子沾衣裳。 瓦工，我来一个。 这缤纷色彩已坠落，往日旧貌依然无踪。 油工， 对喽。 据说这些专业工种的师傅资历深的都挺贵呀。 不怕，找全包员就好了。 9万多装70多平两居室，不止工费，连材料、家具、软装都包圆了。 怎么联系啊？ 400-606-8866啊。 起步面积等详询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冬日相约内蒙古乌兰察布，漫步雪域草原，领略火山壮美，畅享冰雪，放飞自我。内蒙古乌兰察布， 新年开新店， 力度不一般， 让利幅度大， 就限这几天。 开啥新店了？ 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新年全新开业了。 有啥不一样？ 除了开业期间的让利幅度3店同享，其余啥都不一样。 大冬天的谁装修啊？ 所以大冬天才有反季让利活动啊。再赶上新店开业，不多说了，你懂的。 就直说能省多少钱吧。 打400-606-8866 问呐。活动详询店内。 嚷嚷一个月要装修了，你还没动呢？ 我想着现在太冷了，过完年再说吧。 你看，不会算账了吧？ 怎么说？ 开春哪有现在反季让利的优惠力度大呀？你还得排队设计，排队开工。你想想，设计师订8家，跟订1家，那能一样吗？排队开工排2礼拜，不着急吗？ 那上次你说的全包圆的装修福利还有吗？ 签约就白送全套智能电器，你以为随时都有呢？赶紧打400-606-8866啊！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